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九集。单隐生把自己的私人物品都搬到杜彦礼的家里，动静很大，也坦坦荡荡的。他走到杜彦礼的面前，率先开口说话：“ 既然要长期在这里住，那我按自己的喜好把我自己的房间布置一下，你没意见吗？”“ 当然没有意见。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出。单隐生这个人有着想要打破一切的天性，而我也不会拒绝。从单隐生的身份来看，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，对我也不是一个敏感的改变。毕竟这个人和过去的那些包养对象不同，再加上我们的合同也更复杂，我们的关系也是全新且颇具挑战的。等周末，我真该跟爷爷汇报一下，让他知道他吩咐的任务有多么的费时费力。”“ 你可以布置你的房间，地下车库的两个位置也给你，你也可以带你的佣人过来，但出现在这栋别墅里的所有佣人都必须服从我的管家。” 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杜彦礼口中的管家这时应声出现在两人面前。他是一个有着西方面孔的中年男人，他对单隐生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，然后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向单隐生打招呼：“ 您好，单先生。”“ 你好。”“不让佣人留在家里的你，居然还有管家？”“ 不找专业人士替我打理，难道要我亲自吩咐吗？这和我不喜欢留人在家里没有冲突。”“ 但你的作息对佣人也太不友好了吧？上午五点半起床，他们要多早来到这里？地铁都没这么早开吧？”“ 我在这里又不是只有一套房子。”“ 好，哎，这才是高超的炫富技巧，不动声色，轻描淡写，绝了。” 单隐生冲对方竖了个大拇指，但杜彦礼并没有理会，还是慢慢地给单隐生讲述这里应当遵守的规矩。“ 还有两点，不要把私人物品放到客厅里，也不要带朋友来这里。”“ 你要听我说实话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作为一个总裁，你好像有点小气了，居然不让我在客厅里放私人物品。”“ 防范于未然。”“ 防范什么？”“ 防范你把我的客厅改得一塌糊涂。”“ 我才不会，我最多……给你搞一个专业级别的组合音响，再给你搞一个很有艺术美感的巨大雕像。”“ 我就知道。”“好了，基本就这些。”“ 杜先生。” 杜彦礼转头看去，只见单隐生靠在吧台前，拿了杯酒向他摇摇一举。灯光照亮单隐生的半边脸，他的嘴角也扬起了坏笑。“ 我买了闹钟，明天和你一起起床。” 新的一天和往常一样，却有点不一样。刚睡醒的杜彦礼来到客厅时，本该被清晨鸟叫声环绕的空间居然充斥着闹铃的吵闹声。“ 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？”“ 好像是从二楼单先生的房间里传出来的。”“ 去敲门了吗？”“ 敲了五分钟了。” 敲了五分钟，闹铃还在响，显然敲门没能把单隐生弄醒。杜彦礼预料到这人会带来麻烦，但没料到麻烦来得这么快。他上了楼，敲了敲门，果然床上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只好吩咐佣人说道：“ 拿一条热毛巾来。” 佣人按照吩咐赶紧去拿热毛巾。杜彦礼则打开了单隐生的房门走了进去。这装饰一新的卧室非常现代化，很有单隐生的风格。 杜艳丽没想细看，径直走到床前。卧室里开着地暖，温度很高。趴着睡在床上的人只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，被子还被他踢走了大半，而床的周围竟然放了三个闹钟，但这三个吵到客厅都能听见的闹钟竟然也没能吵醒单隐生。杜艳丽不禁暗暗惊叹，他思索了一下，随后便捡了个闹得最响的闹钟，把它放在单隐生的耳边，终于把沉睡的人吵醒了。 天亮了，可以起床了。 单隐生被这么一弄，突然起身，一把抓住杜艳丽的胳膊，将人拉了下去。猝不及防的，杜艳丽就顺势倒了下去，然后被单隐生亲了一口脸颊。 宝贝儿，来叫我起床。现在几点了？ 杜艳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吻弄得眉头一皱，她是真没想到单隐生比想象的还要麻烦得多。这时睡迷糊的单隐生在主动亲人之后终于有点清醒了，他先看见近在咫尺的杜艳丽，然后就发现自己和杜艳丽离得很近，近到他只需扬扬头就能吻到对方线条利落的下汗。但他也同时觉得两人现在的姿势怪暧昧亲昵的，叫人想入非非。毕竟刚才被一下拉下来的杜艳丽正单膝跪在床上，一只手横过单隐生的耳际撑在床上，另一只手正按着单隐生勾住自己脖颈的手。 醒了。 单隐生脑海里高速运转了一会儿后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乖巧地收回手，点了点头。杜艳丽随后站直了身子，严肃地提醒对方 闹钟。 单隐生这才发现房间里还有闹钟在响个不停，他将闹钟逐一捡起来挨个关掉，最后把自己手机上的闹钟也关了，世界才终于安静。 四个闹钟都没有叫醒我吗？ 杜艳丽不想跟眼前的人再多费口舌，但清晨总算恢复了该有的宁静。准备热毛巾的佣人也过来了，既然人醒了，那位对方准备的热毛巾也没有用了。杜艳丽接过毛巾往自己的脸上按了按，随后看了一眼时间， 比平常晚了五分钟。 杜艳丽不想再管单隐生，于是想要离开房间，背后却传来单隐生的声音。 哎，等等，艳丽，我刚才睡迷糊了，我是不是亲了你，还是我在做梦？ 杜艳丽侧头看了看这个没心没肺的单隐生，只见对方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，目光还时不时地落在他手中的毛巾上。 真是学不乖，还在挑衅我。不，也不能说学不乖，至少他不再直接突破我的底线，而是开始反复试探我的底线。 杜艳丽用热毛巾擦了擦手，随后走到单隐生的面前，捏起对方的下巴，稍一附身便亲了上去，最后在对方的嘴唇上留下一道痕迹才分开。杜艳丽站直了身体，眼睛盯着单隐生，眼神格外的冷淡，却也格外的魅惑。 现在清醒了吗？ 单隐生被这么一弄，想不清醒都不行了。正因为有这么一出，接下来的早餐时间就安静了许多，单隐生根本就不敢吭声。面对这样的安静氛围，杜艳丽自然特别的满意。她穿上烫好的外套，拿过佣人递过来的公文包，便准备上班去了。 我走了。 一路平安，早点回家。 好。突然这么乖了。你几点上班？ 我一般情况下我下午三点上班，下午五点下班。 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单隐生这种对着他爸都能说得理直气壮的话，在杜艳丽的面前他却说不出口了。 我也差不多走了。 有了单隐生这句话，站在一旁的管家便马上让人把单隐生的车也开了出来。前面是杜艳里的黑色加长轿车，后面是单隐生的明黄超跑，前后一对比真是个性鲜明。佣人替杜艳里开了车门，杜艳里上了车，佣人随即又替单隐生开了车门。单隐生还能怎么办，他只能稀里糊涂地坐上车，然后稀里糊涂地开了车，还跟前面的加长超跑车跑了一段路。要不是开着开着糟糕的路况将他堵得清醒起来，他差点还跟着杜艳里一同去了杜氏集团呢。 还好还好。 半道清醒的单隐生及时调转了车头，往自己公司开去。等到了公司，他发现才早上7:30，员工都没来几个，只有很早到了公司的许亚站在一边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 老板， 你怎么一脸见了鬼的样子？ 这，您怎么来了？现在才早上7:30呀。 那又怎么样？我还不能早点来？ 但这实在和您平常的习惯不相符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